说，晶莹的水飞溅最美花朵， 跳起一拉和敲起香蕉芒落， 撞起我破你破我， 吉祥的礼仪不用去多做，热烈的祝福要你无处闪躲， 快快唱出心中那动人的情歌， 狂欢我破你破我， 心念的水下的曲目， 轻轻挥洒。